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赵经纶，统音， 第103集。 何秀一闭上眼，因为直白地表达了想法，这次左然丝毫没有留情，翻来覆去地折腾过了半夜。那是一个酣畅淋漓，弄得何秀一很担心嗓子会哑，影响剧组计划，还吞了两个猴宝，从身体到心灵全部都是满足感。结果第二天何秀一不但没有发挥失误，还一次 NG 都没有吃，拍摄进度继续向前推进，主角陷入幸福。为了表现60年代人的状态，何秀一搜集了许多的老照片，他观察模仿照片中的动作、表情、眼神，使自己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。何秀一很喜欢这样，平时他也会观察模仿老人、孩子、盲人、聋人、商人、小贩、医生、警察等等人群，用具有戏剧效果的方式重新演绎，同时不断思考，透过现象去看本质，找出人物外在与内在的联系，让思想与情感徜徉，一步一步提升他的表现能力。表演需要终身学习，所以何秀一总觉得时间不够，他也不太清楚怎么别的演员有那么多精力到处参加活动。沈一初与酒家真正的性经验是在沈一初的家中，这是一段重要情节，也造就了全片唯一一场床戏。在电影中，导演往往着重体现主角初夜，因为他总会对主角产生影响。奇怪的是，男性角色的心理变化通常是得到，而女性角色通常是失去。比较经典的阐述了这方面心理的片子就是《西里里的美丽传说》《少男心事》《1942年的夏天》以及《寡居的一年》等等。导演依然清场，左然与何秀一再一次套上丝袜，裹住关键部位。何秀一隐约间回了家族片场，当时拍床戏的左然隐忍而又疯狂，自己还以为是影帝很敬业的缘故，谁知两年过后他们在一起了，而且彼此都有走一生的决心。命运啊，真是一个很难讲的东西。两年之间，凯文中文明显进步了非常多，也已经意识到了学习新闻联播这事儿哪里不对。他拿着故事板与左然商量道， 最后与酒家的这个面部特写用长焦镜头吧，从正上方过肩拍摄，焦点放在玉美丽的五官，把沈一初的后脑给模糊掉。 可以。 左然十分欣赏以及相信凯文，一般不会否定凯文提出的计划。不过下一部执导的古代商业大片他已经打算另请高明，凯文到底是美国人，也很难表现出古代那种感觉。 特写镜头用吊臂吗？还是手持摄影机拍摄？ 吊臂吧，比较稳。 OK。 这种由上至下拍的镜头没有三脚架用，要么靠人手持，要么借助吊臂。拍摄开始，场记不在，凯文用手拿着场记板在镜头面前停了一下，以便导演、剪辑等人以后知道这戏出自哪里。床戏还是分为几镜，拍摄了沈一初房间定场之后，两人还是先从接吻开始。左然用手捧着何秀一的下颚和颈，吻着他的喉结、下巴，轻咬他的下唇，最后才将舌尖推进对方的双唇。一吻过后，左然念词：“ 九霞。” 何秀一的双目迷离：“啊， 你知道自己有多少颗牙齿吗？”“ 30颗。”“ 不是。”“ 28吗？”“ 是32。”“ 哦，我不清楚。”“ 我帮你数清楚了。” 下个镜头开始就是正式的交合。两人紧紧地相拥，左然像是要将何秀一压进自己身体当中。饰演沈一初的左然尽量地模仿真实场景， 不过凯文只会拍摄两个演员上身，让观众通过沈一初肩部的晃动频率来推测那是怎样的激烈。何秀一被搂着，再一次产生旖旎联想，身体内部十分空虚，腾起了一股焦躁。他好喜欢左然，因为导演本人亲上阵，拍摄进度非常缓慢，每拍一个镜头导演都要亲自查看，而后不断调整重来，直到满意为止。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能从旁给予指导，别的场次都有执行导演把关，倒也不算太坏。不过对于床戏，左然希望清场尽量清得干净。于是左然这俯卧撑又是持续两个小时，何秀义也焦躁了两个小时。到了最后那个特写，何秀义吃了俩 NG， 左然总是认为他能表现得更好。何秀义很困惑，他还以为自己已经压制住了乙念，做了该做的事。 可以更美。 何秀义不认为自己表现得差，他想也许只有左然会不给他 pass， 因为对方见过自己不假装的样子，毕竟再演也不可能与真的一样。 怎么了？ 没事，继续拍。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专业演员，必须不断努力达到导演要求，此前所有戏份都顺利完成了，没有理由会栽在这一场床戏上的。然而又是一次 NG 之后，何修义也只好无奈地请求说，导演，我想休息一下行吗？ 嗯，可以。凯文，你今晚要几点离开？ 凯文前几天就请过假了。 八点，我要去补牙，我喜欢咬糖，坏了十二颗牙，不然我改一个时间再去。现在应该可以取消预约。 不用，你去吧，这已经是最后一个镜头了，焦点和景深你都设置好了，而且摄影机有吊臂，也不需要人来操作，我自己来就好，你去补你的牙吧。 因为清场，剧组当中的人包括摄影助理已经离开，凯文再走就真的没有任何人可以用了。不过正如左然所说，麻烦一点他们两人也能解决。 OK thanks， 那我走了。 嗯。 从里面反锁上沈初一的房间的房门，用力推了推后，左然关了摄影机，走到何秀一身边。 重来一次。 先等一下，我再找找状态。如果继续刚才那样演，还是过不了的。左然慢条斯理的半跪在床上。 不用，我知道问题在哪里，表情不够真实。 左然一边讲话一边开始撕何修义身上的安全罩。啊，你干什么？被解下后，早已变化的部位便一览无余。 让他真实。 左然，你是疯了？这怎么行？虽然片场没有别人，里里外外空荡荡的，摄影机也只会拍摄五官，可是假戏真做还是过于。 真吻可以，真做就也可以。我是导演，我负责指挥现场。 左然将自己的胶带也撕下来，重新压上对方身体，伸手开了位于头顶的摄影机，它将会被用于拍摄何修义的面部特写。 好了，50场六镜五次。 不行。 已经开始拍了，别讲多余的话。 接触到了对方，何修义的浑身战栗，此前有安全罩还好，现在却是。而后何秀一便感觉那个东西向下移动，顶在自己后面，同时左然念出台词， 打开点。 何秀一抖得厉害，之前四次拍摄全部都是假的，此时换成了真刀真枪。然而经过此前两个小时，身体已经准备好了，甚至还在迎接。极为的羞耻，左然一个挺身长驱直入，太阳灯照着，摄像机拍着，在这种地方何秀义极为紧张，还不到10分钟何秀义就把枪缴械了。太阳灯下 大汗淋漓，面部表情自然十分真实。晚上8:40，何秀一穿上衣服，看着将卫生纸扔进马桶的左导演， 过了吗？ 嗯。 抓到想要的特写镜头了吗？ 第一次 NG 以后就已经抓到了，当然不如刚才那次，不过也够用了。 左人走回片场，摆弄起摄影机。 至于刚才那个，已经都删光了。 事实上他根本没开摄影机，只是做了一个开的样子而已，摄影机就只有后边有个绿灯。何修义从前边看不出开没开，机器毕竟是凯文的，万一还有方法可以找回文件就糟了。果然如此，何修义就觉得即使只是自己行动时的面部特写，左然也不会让第三个人看到，那个人永远会小心地保护的。感谢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的有声小说《一替成名》，作者 Super Panda， 本集播音明月照经纶，同音。